攻读厄斯德拉上第七章。这些事以后，当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在位时，有位厄斯德拉是色拉雅的儿子，色拉雅是阿扎里亚的儿子，阿扎里亚是希尔克雅的儿子，希尔克雅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扎多克的儿子，扎多克是阿希突布的儿子，阿希突布是阿玛里亚的儿子，阿玛里亚是阿扎里亚的儿子，阿扎里亚是莫拉约特的儿子，莫拉约特是泽拉西亚的儿子，泽拉西亚是乌奇的儿子，乌奇是布克的儿子，布克是阿比舒亚的儿子，阿比舒亚是皮乃哈斯的儿子，皮乃哈斯是厄类阿扎尔的儿子，厄类阿扎尔是大司祭亚郎的儿子。这厄斯德拉是位经史，精通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赐给梅瑟的法律，他因有上主他天主的助佑，君王准许了他所要求的一切，他遂从巴比伦启程，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些以色列子民、司祭、内卫人、歌咏员、门丁和献身者。他们在阿塔薛西斯王第七年上了耶路撒冷。厄斯德拉在王当国第七年五月到了耶路撒冷，他决定于一月一日由巴比伦启程，赖他天主的助佑，五月一日到了耶路撒冷。厄斯德拉专心致志研究上主的法律，兴起例行，且在以色列人中教授法律和诫命。阿塔薛西斯王颁给精通上主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和法律的司祭兼经师厄斯德拉的诏书副本如下：万王之王阿塔薛西斯，祝司祭兼上天大主的法律经师厄斯德拉安好。我现今颁布此令，凡在我国土内的以色列人民以及司祭和内卫人有愿赴耶路撒冷的，可与你同去，因为君王和七位参谋派遣你去，照你手中所持有的你天主的法律视察犹大和耶路撒冷，并带去君王和他的参谋，甘愿献于住在耶路撒冷的天主的金银，以及你在巴比伦所获得的金银和民众并司祭向耶路撒冷天主的殿宇所自愿捐献的献礼。为此，你可用这钱费心去买牛犊、绵羊和羔羊，以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的祭品，奉献在耶路撒冷你们天主殿内的祭坛上。对于所余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做好，就按照你们天主的旨意去做。至于交给你为你天主的殿宇行敬礼时用的器皿，都应安置在耶路撒冷的天主前，如你天主的殿宇另有需要，而你又必须备置，盖由王家府库支付。我阿塔薛西斯王向河西众司库官颁布此令，凡厄斯德拉司祭兼上天大主的法律经师向你们所要求的，都应立即一一照办。银子至一百塔冷通，麦子至一百科尔，酒至一百巴特，油至一百巴特，盐无限制。凡上天大主所命令的一切，都应为上天大主的殿一一遵行，免得易怒降在君王和他子孙的国土上。我再通告你们，不得向所有的司祭、内卫人、歌咏员、门丁、献身做殿役的，或在这天主殿内做事役的，征收田赋、苛捐和关税。厄斯德拉，你要按你手中所持的天主的法律， 派定官役和判官，治理河西所有的人民，即所有认识你天主法律的人民。凡不认识的，应加教导；凡不遵守你天主的法律及君王的法律的，应严加处分，或处死刑，或放逐，或财产充公，或徒刑。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感动了君王的心，决意光荣耶路撒冷上主的殿宇，使我在王和他的参谋前，以及在王所有的一切有权势的首长前获得了宠幸。我因上主我天主的扶助增加了勇气，遂召集以色列人的首领与我一同启程。